了孤飞，一生里关多幸，前路受困阻，心里亦不会感，宁愿永孤单，眼里点我未惯，水正心火放猛，自责正因心眼未盲，人如连死都不怕，谁可将我下，未畏强权和盛世，我将正义作假，难以口张眼，全为我心里血未冷，发达共正义，奋起为护被辱化，明知苦中苦，仍愿将苦困笑着眼，我愿任你骂，骂我命运。人像了孤飞，一生里关独行，前路受困阻，心里亦不会减，假嘴脸我未惯，水正心火放猛，自责正因心眼未盲，人如连死都不怕，谁可将我下，未畏强权和盛世，我将正义作假，难以口张眼，全为我心未冷，发达共正义，奋起为。